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星期五晚的熱血大球場，今天的主題就是事歌焦點，我為你主持的有阿Nick，我紅魔仔，阿峰，Tony，和阿松，我們五個呢，今天跟大家講的題目都相當之，我覺得引人入勝，即大家說今個禮拜沒有聯賽，就國際賽時間呢，其實就有不少球迷會覺得其實不是自己捧的球隊呢，就會覺得沒什麼興趣看，但其實我覺得都是不能夠錯過的，即你喜歡的球隊 有不少人可能都是效力不同的國家，都是一個發掘下自己的球員到底哪度有另外的功能的一個地方，可能他的球會踢得不好，國家隊踢得特別好都沒有不少，比如阿仙奴特別多，我覺得特別多的普魯斯基那些呢，現在不知道還算不算是，即是叫借將就踢得特別好， 曼聯的普波斯基都是一個好的例子 所以這些我覺得又是變成你說 球會的領隊又教練又可以望一望自己的球員在第二度發揮，或者不同的陣式來講，又是一個好的方法去觀摩下他們的優點缺點在哪裡。今晚當然這個講國家隊事過焦點一定會講一講大家喜歡的英格蘭，很多球迷覺得叫又愛又恨，這隊波又是不是很花生下呢， 又愛又恨，因為始終上一輩的球迷很多都是捧英格蘭國家隊的原因，就是因為以前香港英國殖民地，所以特登留意這隊波，如果是那個年代開始留意都經歷過高低起跌的，相信96年歐洲國家杯主辦國家打得很好添，入到四強，之後亦都有些高，即係有啲高光位嘅，譬如奧運出嚟啦，98年啦，02年亦都踢得幾好，都係八強輸俾巴西，都係緊負嘅啫。咁之後就當然都經歷過一段叫做上上落落嘅時期。 咁就係因為大家港人特別中意英超啦，又中意睇英格蘭啦，所以其實都對好似認識噶啦。但一路都好多為人詬病，就覺得英格蘭嘅球員或者個球隊點解咁多年都係成績咁差咧？叫做成日都話星光熠熠，又話最強嗰個年代噶啦，但係咧成績偏偏差嘅。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講咧，就係要講英格蘭足球又再改革啦，到底係咪本土球員真正抬頭咧？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過，會記得我哋其實節目啦，我諗呢一兩年都講過好多次，英格蘭成日都改革，即係足總好多話唔同嘅新政策啊，乜乜乜乜嘅啦。但係今次呢個政策咧又再嚟啦，咁講緊嘅係咩咧？就馬上進入正題啦。咁就先講咧，嚟緊足總嗰度最近有一個新政策啦，啱啱早兩日就推行，就話落實嘅，就話嚟緊英超咧會有個新嘅一个工作政制度啦，咁令到即系同英超联盟啊、球员工会都一次过通过晒噶啦，咁就系五月会实行噶啦，就讲紧咧。你有歐盟球員啊，非歐盟球員咧，都會嚟緊有一個唔同嘅叫做工作證啊批准啦。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嚟緊啦，即係好多話你簽個工作證啦。我哋過往就話要頭七十位嘅世界排名國家隊咧，你個球員要簽入去咧，你一定要有頭七十位嘅喺呢兩年內啦出席嗰個參與國家隊 A 級賽事，即係成年隊啦，嗰度要有一個75%以上啦。咁但係而家嚟緊咧就變咗50位。咁但係咧，嗰個需要嘅程度就可能唔係以前咁75%啦，可能跌一跌，降因應你國家隊嘅排名而有少少改變啦。咁呢樣嘢係其中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呢個註冊嗰個問題啦。就以往咧，大家留意翻英超嗰度註冊就25人名單啦，咁就需要有8個嘅本土球員，即係17+8嘅一個政策啦。咁嚟緊去到慢慢註冊就會變12+13。 佢話由2016年。自2017年之後打後的4個球季才實施的，咁又開始俾啲球會可能慢慢適應啊，買咁啲人啊，買啊球員啦，咁即係講緊係2020年啦，就會正式，如果係嘅話就會正式落實啦。但係呢個就仲有待公佈嘅。 係啦，因為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問題之一嚟嘅。咁就講嗱，當然陣間都會同大家講曬其餘有啲咩新嘅政策啦。咁其中呢個講12+13，即係本來由17+8變到而家可能12同13，就變咗其實英格蘭本土球員需要係差唔多一半咁滯㗎啦。咁咧。 你如果俾個例子，大家就係話以往，譬如今年車路士嚟講啦，咁其實今年佢哋得三個係叫做本土青訓球員啦，就是、法比加斯啦、泰利啦同埋卡希爾三個人啦。咁所以佢哋註冊球員得二十個嘅啫，就 cut 咗五個人嘅。咁如果你話度度呢個陣容原定不封、原定唔變啦，去到嚟緊幾年後先有咧，就即係再 cut 啦，即係得翻十二分之三個人嘅話，即係佢哋要 cut 多九個人。即係話註冊嘅時候咧，廿五個人你只有註冊16個人啫喎，16個人係冇可能踢全季噶嘛。咁亦都話俾大家聽，嚟緊佢亦都可能叫做英誒足總啦，叫做焗用多啲嘅英格蘭球員啦。咁另外第三樣嘢咧，就係講緊呢個青訓嘅定義會重新變一變啦。咁以往話點樣為之青訓咧？英格蘭入面咧，就係講15至21歲啦。你效力喺嗰間球會度3年就已經叫做青訓啦。咁即係話以往我哋而家叫做當係本土青訓啦，但唔一定係英格蘭球員噶。譬如話法比加斯啦，以前15、16歲就去咗阿仙奴啦，係桑治啊，或者曼聯嘅拉菲爾啊、讚奴沙呢啲已經16、17歲已經過咗去嗰個球會咧，已經留3年嘅話，已經係叫做本土青訓啦。咁但係嚟緊咧就變成15歲，即係你15歲之後效力3年。去到18歲之前仲喺間球會效力咧，先至叫做真正嘅本土青嗰、那個球會嘅青訓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我哋嚟緊就會同大家講翻話，到底呢一個咁嘅政策咧，即係呢一系列嘅啦，就係、是、為咗令到話本土球員多啲嘅機會上陣啦，或者喺球會度多啲機會發展啦。其實到底好唔好咧？嗱，我覺得其實當然啦，呢樣嘢一定係會有一個幫助。但係頭先大家聽完呢一啲都約略都會知道下，就係嚟緊啦，一定會球員本土球員嘅機會多咗啦。即係好似大家成日話香港政府嗰啲，你唔好話即係叫做排外，叫做維護翻本土嘅就業機會啫嘛。就係令到我哋自己人起碼多啲機會先。咁嗱，唔一定好嘅，唔一定令到啲球員嘅質素或者嘅技術好咗，但係起碼令到佢哋人一定多咗。即係起碼你見到而家。用嘅人英格蘭球員啦，一定會多咗先啦。可能以往我當以往10個入面有2個嘅，起碼10個可能有4個先。 即係但係咧，我自己首先提即係嗰個問題就係英格蘭足總去定佢嗰個本土球員嘅定義，其實就係話嗰個僆仔15歲之前，依家去到18歲，咁3年都有註冊英格蘭足總，咁佢就係本土球員啊嘛。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阿仙奴就最清楚啦，佢係喺世界各地。吸納了一些後生仔回嚟，跟住佢去培育，跟住佢當然可以成為本土球員啦。但係究竟幾多個係真係實實在在係為英格蘭國家隊效力嘅咧？其實唔多嘅喎，係咪先？咁所以點解其實如果你要定義為本土球員，我覺得你如果今次改革嘅話，索性就好似以前德國啊，甚至其他地方咁樣，就係英格蘭球員咁樣先有用噶嘛。如果唔係，基本上你而家呢啲。改嚟，我自己覺得就係話，你係叫佢即係去刮多啲僆仔翻嚟嘅啫。但係對於英格蘭國家隊有冇幫助咧？其實冇幫助嘅喎。 嗱，應承上嗰句啦，先好似 Tony 咁講啦。嗱，你英格蘭球員咁，其實你要記住英國都幾大。不論如果佢係本土球員，你可以當係蘇格蘭啦、愛爾蘭啦、北愛爾蘭啦，因為愛爾斯啊，因為呢幾隊當中啦，嗱。你話除非佢同佢個親屬，因為係一半蘇格蘭一半英格蘭人，就冇乜所謂。即係呢個係佢自己揀嘅，佢嘅事。但係如果佢係所屬嘅國家係，如果係北愛爾蘭或者愛爾蘭，就係、是、只係移咗民過嚟，即係嗰段時間過嚟，但係佢都仲係，只不過係叫做喺嗰段時間都叫做英格蘭青訓。唔係屬於英格蘭嘅，只係做一個青訓球員啫嘛。所以喺呢個位當中，而家就頭先我哋話嗰張圖啦，我哋可以去第二張圖睇睇，就係、是、話。嗰一張圖就話俾你聽，嗰、那個青訓嘅人數係咁多，但係就原來唔係英格蘭人嚟嘅，只係一班叫做充其數嘅球員當中。嗱、好似以車路士為例，頭先所講嘅法比加斯、卡利加爾同泰利，你而家數翻呢度當中，邊一個係正式青訓係車路士嘅？就係得泰利一個啦。咁、你第嗱，咁你有4個後面之後方面啦，咁熱刺啦，咁肯定你大家會諗到就係芬特里比啦、馬神啦。同埋卡路斯啦，同埋哈利簡尼甚至乎有埋唐森啦，呢一名球員當中，咁啊，克杜史東之前前二次球員克杜史東其實算唔算係咧？但佢其實都唔算係，因為其實佢只係打比棍嘅青訓賣咗個一個叫賠償費當中叫做過一過去啦。咁嗱，咁變咗一樣嘢啦，好似二次咁樣，芬特利比你唔代表英格蘭國家隊咁。 英格蘭只是中期能得叫青訓強而已。 還有一樣嘢，有一個制度也都剛才沒有講到，大家漏了，其實廿一歲之前的球員是不需要註冊的，所以大家看到車路士說註冊得二十個 球員，只有三個本土球員，即是17加8 八個得三個，隔壁熱刺都是得四個，即是今季只是註冊了廿一個球員。為什麼呢？因為甚至乎哈利簡尼呢，今年某程度上都是不需要註冊，因為他廿一歲，所以這些以車路士的情況為例，他可能雖然是真的過了廿一歲的球員，只是註冊了泰利、加利卡爾和 法比加斯， 但其餘可能有些青年軍的球員，可能講緊蘇蘭高、蘇蘭基、 查魯巴、巴卡、 魯夫斯捷克啊，嗰扎 魯夫斯捷克嗰啲就其實係唔係喺呢個表入邊嘅。咁所以因為佢冇真係擺落嗰廿五名嘅名單入邊，因為嗰啲係 同埋已經都借出去英冠球隊啦，已經都 咁嗱講，但係講真嗰句，你依家嗰個成個球單系統會唔同啦，我相信。咁同埋以前就買十八歲，即係買十八歲、十七歲嘅人就搏佢三年後攞英國攞咗英人嘅身份啦。依家其實對於球會嚟講，大球會特別。都是買了三年而已，都是付錢而已，對於他來說的分別就我不是很大，我反而覺得工作證那個問題， 那個笑料來 的，其實我說真的，你現在工作證的制度是我承認是需要改一改的，因為呢他就算說到現在天花龍鳳，其實有一個例子也都是沒有說到的，就是天才條例啦。天才條例呢，你根本上就已經不需要跟回整個工作證經過工作證的模式去做進行的了。以我們 特殊球員 普利斯特為例，因為是從來未踢過巴塞隆格隊的， 改了後來說只要你給過一千萬基本上都給你過的了，即是這個都是一個幾方某一樣嘢，就係話，好似講極都講唔通。咁講一句啦，如果我係想買嗰個球員，我係想特登做中國或者日本嘅，我求其抌一千萬出嚟買嗰個球員，我都俾佢入到嚟，冇乜所謂啦，係咪先？ 係啊，即係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頭五十嘅國家啦，就要睇，譬如頭十名就要你可以你只要效力個國家隊35%。可能就可以入到國家隊啦。咁如果你係第十至第二十名咧，我冇記錯，應該係45%啦， 即一路慢慢 遞增啦。咁但係如果你買個球員係超過1,000,000磅嘅話咧，所有嘢就唔同噶啦，唔同玩法噶啦。 就變咗你， 就算你唔需要係頭五十名嘅國家，或者係唔達標咧。都可以 過關，不過補充翻少少，呢個特殊條例就用喺25歲以下嘅，呢個就即係要要搞清楚大家樣先，即係唔係以為個呢個球員 OK 喎，即係人即係可能球迷覺得呢個特殊條例 OK 喎，個咁咪用得咯，其實唔係嘅，係有個條款喺度限制咗嘅，呢個就同大家 即係又話咗俾大家聽，呢一個咁嘅條例，呢個天才條例又係其實有錢人嘅玩意啦，因為正常你話一個球員有天分啦，我願意買佢，但係如果我係即係中下游嘅球會，根本你話我可唔可以 afford 到去買一個球員，我俾1,000,000,000去買一個叫做名不經傳的球員咧，即除非你真的覺得我買硬中硬就是一個夏薩特啦，咁我可能會搏。但係如果正常咁已經咁有天分的球員咧，一早很多球會搶緊啦。即係你話我當維拉啦，佢肯出1,000,000嘅話，曼城可能出5,000,000嘅啦，已經。其實你點會輪到你買呢，又是一個玩即係玩財技 的，其實一個幾比較惡性循環嘅嘢嚟嘅，呢個都係。即係就算你睇好一個球員啦，但係突然間有人總會有啲屎忽鬼係同你鬥搶嘅，呢個道理係唔 係？特別你譬如話，而家你嗰啲咩擾人啊，邊個最勁嗰啲，其實啲人可能話我當玩 FM 已經知道曬球探嗰度，其實可能已經出咗名搶㗎啦。你話真係要買到一個天才球員，要你覺得天才，你又願意肯俾咁多錢去買咧，其實係冇呢樣咁抵嘅嘢，一定係你買一個人，如果唔係咁出名㗎，你真係好啊，好讀到眼光，完全係你自己。即系无啦啦喺街边见到个小朋友，你觉得好天分嘅，10,000,000签佢翻嚟，咁有可能，咁啊可能。 即系你俾大球会1,000,000磅都唔系钱嚟噶啦，真系。咁但系另一样嘢都想讲嘅，咁今次足总嘅主席戴克先生啦，点解咁认真想再改革咧？就因为依家咧英超嘅球会咧，真系用自家球会升翻嘅球员咧，就只系达到成个英超嘅13.9% 嘅啫，比喺四大联赛嚟讲啊。只是高過意甲嘅啫，咁啊，即係相對嚟講係好低啦。咁如果比法甲，即係唔係四大聯賽啦，更加法甲係超過26%啦。咁啊，係一個相對嚟講係一個幾大嘅。 差距而英人呢現在英超出場 32% 更加是四大聯賽最低的這個情況也在歐聯的戰場上反映到、因為歐聯其實某程度上看到個 球員一個最試練自己能力的地方現在今年的歐聯的分組賽只有22個球員是英國人的西班牙球員哇想都想不到78個在歐聯的分組賽上、住了拆的德國球員有55個巴西球員有51個可想而知英格蘭球英格、戴克先生那個焦慮是我們都應該理解 的這件事又是其實都是一講就明白了就是因為為什麼你說、英格蘭球員少呢因為甚至乎本身英格蘭球員踢歐聯那幾隊都是少即是相對少很多球員的嘛所以就自然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了接下來今天這個政策就是說即是戴克先生這個足總就是希望透過這個政策令到多一些英國球員是可以有出場機會即是接下來的話但是很多人都評論就說喂如果你這樣做的話我當接下來當有成差不多一半隊都是英人其實會令到英超球隊的實力損耗的嘛但是現在認同這件事就是他說喂那你會更加令到這件事英格蘭更加不夠其他國家比拼呢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就、短期內一定會有少少的啦因為你說突然改出來可能嚟緊換代我到兩三年換代啦如果假如用一個英格蘭球員的話一定不夠我可能在出面第二度買我現在最吃香的就是、德國、西班牙球員那麼吃香一出來就說很成熟的那種技巧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長期來講發展呢一般、這些話要改革的話五至七年我覺得是一個收成期啦英格蘭我覺得也都、是一個好的機會起碼令到多啲球員你話而家英格蘭我當要國家都要揀人嘅話如果20隊每隊波多咗30個球員啦起碼多咗六七十個球員俾我揀都係一個、都係一個好嘅政策 即係任何改革都一定有一個即係陣痛同埋一個即係改革嘅時期一定係會嗰、那個成績會係沉澱嘅即係德國就係最好嘅例子其實佢自從即係00年開始世界盃一直咁沉落去嗰陣時呢其實德國都進行咗一個改革咁開始去到而家去到上屆終於可以贏到世界盃其實他都是經歷了一個衰即是低潮期的甚至就是歐聯席位那陣時都不是四個席位三個的嘛是那他們都是即是最少德國足總他願意做一個改革但是現在其實我們一直講緊的就是說、英格蘭那個改革問題其實就正正就是一個字其實就是錢 是 你要跟英超賽會那邊傾得掂先得剛才阿紅魔仔講到了如果英超賽會接受英格蘭足總咁嘅改革，嗰、那個可觀性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會相對下降嘅，因為始終你英格蘭嗰個青訓嗰、那個根底嗰個質素其實係唔好噶嘛。咁你嗰個質素下降，咁如果其他人轉喺其他聯賽嘅話咧，咁對於嗰啲商家嚟講，你真係斷佢米路嘅啫喎。咁所以究竟你哋點樣同英即係英格蘭足總點樣同英超賽會可以傾到掂數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嚟嘅，真係。 同埋再加上豪門。即係英格蘭普遍豪門球隊咧，其實都唔係好相信自己青訓嗰一套嘅，即係都相信出邊買嚟嗰套。其實好簡單嘅例子，其實你睇車路士、阿仙奴、曼聯、利物浦有幾個真有幾個真係好似以前曼聯咁，即係有一紮英人咁樣可以砰一聲彈上嚟，其實好少有嘅。 咁其實相對嚟講嗱。唔好话我好似守旧话搵返以前咁样咁当其时大家諗返下列斯啦曼联啦到先当其时嘅阿仙奴曾经都有一段一批嘅英人出嚟啦咁但係又令人好出奇地就係、是、或者一个叫做班主嗰个唔同想法啦 嗱 咁班主好影响到一队波当中咁其实以前嘅英资班主或者苏格兰嘅班主都好啦佢俾耐性去嚟重建一队波但係而家就因为外资嘅关系呢亦影响到本身嗰个球队同埋球队嗰个架构影响到、你话、曾经阿仙奴系咪对自己嘅青训冇信心呢但系当其时曾经出过一个史提芬晓士啦，又出过阿信啦，咁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太差，咁、甚至乎曼联当其时咧、早几年曾经讲过格连威尔逊啦、查域克，甚至乎近代啲嘅布力基、麦尼亚呢啲，系咪话真系好差呢其实唔系个，系只系在乎系个球会嗰个方针同埋。嗰、那個領隊係咪真係會俾機會佢咧？嗱，當然嗰句領隊不論外籍或者本地嘅球領隊咧，都未必相信英格蘭自己青訓嗰套，但係呢一個係個事實嚟嘅。 咁、其實即係再一總結啦。咁我覺得呢個12+13嘅或者中續性啊咩都好啦，你點樣防止外援？你提高個門檻。 你只要話要有12個本土球員註冊啫，咁你即係有13個外援球員啦，即係。咁但係呢13個外援球員，如果你本土球員唔爭氣嘅話，冇用嘅喎，都可以有權11個外成隊正選係11個外援都有可能嘅喎，即係你提高門檻，你自己個青訓都要生性咯。咁因為你唔依家條例唔係同你講14+11啊嘛，14+11就可能都會全都仲有機會係11個外援嘅， 或者調翻轉啦，即係本土嘅比例會多啲，會比較好啲。咁當然嗰句咧， 咁但係你冇可能㗎啦，即係依家我覺得咁。咁同埋除了剛才講開球員的質素個人唔信，現在班主是外資的，教練班霸又是用 用外國教練比較多，相信他們自己對自己本身好像雲家那樣很簡單，對法國球員可能更加熟悉或者更加了解，會帶更加多自己國家的球員來。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除了整個情況是除了足球員啦、教練啦、班主啦各方面都有少提過依一個問題嘅所在咯。這個唔知道大家認唔認？ 咁同埋仲有少少，咪話頭先曾經講嗰個外援嗰個限制規條嘅，係一樣嘢要補充翻。有一樣嘢就是假設嗰個球員係有歐盟嘅國籍嘅話咧，其實呢條規矩是廢了武功的，這件事就要記得。但在非洲球員這件事是相當吃香，就是非洲球員為什麼會經常都可以有機會效力到英超，因為他們持住的是本身有一個法國戶籍在這裡，所以這一方面大家真可能變了又是一個走站位，就算他不是一個很高的叫做出席率或者是國家隊排名低，總之他拿著一個歐盟護照都是一個通行之處。 所以怎樣歸根究底都其實我自己覺得最重要你都是提升自己青訓的質素先。 教練啦、 啊。即是其實 我教練是真的好。 即是我看到這個政策在外地，即是外地網站看到這個政策，有個球迷留言很好的，其實就是說阿根廷他是世界盃亞軍，但有幾多個在本土聯賽打的呢？ 沒有。 其他甚至就是說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德國 都多了外流球員， 多了外流球員，人家是青訓那裡做一個好的基礎嘛，是嗎？如果你真的可以即是不理那個金錢的利潤，你可以做一個譬如好像以前德國都好像試過，就是說你不是限制有幾個英格蘭球員在正選受益人裡面咯，你如果夠膽的話，甚至就是當中那五個有一至兩個要是 U21 的，咁樣咪即係可以俾到更多嘅出場機會。但你而家呢個本土定義，你唔係淨係包含住英國啊嘛，你甚至就係其他歐洲球隊，只要喺15至18歲喺呢度3年，你都已經係本土球員啊嘛。 不過呢個同歐盟條例有少少抵觸嘅，不過呢個就後話，因為歐盟條例應該係 suppose 歐盟國入面啦，大家都有平等嘅工作條例啦，即係工作平等嘅機會啦。咁所以依家佢唔可以立明文去限你話，喂你邊個國家嘅就你不可以出場，唔得嘅。歐盟是當一個國家咁啦，應該，所以依家你就算英國、法國、西班牙，佢唔可以立明文條例話你唔可以有超過幾多個英國人喺度，唔可以超過少咗西班牙人喺度。所以呢一個就是歐盟嗰個條例嗰個問題咯。 或者 係啦，係啦，所以如果唔係受呢條條例限制，本身你話我當一個11個人入面咧，同一時間一定要你話限制，我當最少起碼3個啊或者4個嘅英格蘭球員咧，其實都係好嘅。即係你當一個遊戲嘅一個多個規則啫嘛，你不論你點換都好，你可以換走啲人，你可以換走其他國家入嚟，入翻嚟都要英格蘭人，咁你咪唔會少過3個咯，咁都係一個即係另一個叫提升本土球員嘅機會嘅一個方法啦。本身 或者喺個青訓上，我有啲一兩個大膽假設咧。假設如果曾經同阿沙比傾過一個問題，就話如果一個大球會需要買一個小球會嗰啲嘅青訓球員咧，開頭我哋不嬲話係咁依俾翻10-20萬。咁啊，歐英國嘅培育費啊嘛，咁其實呢個額數係可以加大翻佢，因為咧其實佢係必須保護翻個小球會個經營同埋嗰個青訓系統。如果都係嗰句互相互利嘅啫，你買一個球員，我假設嗰句啦，如果你真係基本定咗，如果係100萬嘅話咧，咁其實對個細球會往後嘅發展都有好處，而你就唔會就要勒緊褲頭要諗清楚係咪你可以囤積咁多個球員喺度先？呢樣一樣嘢係其一啦，其二就係話青訓嗰個問題就係話即係有啲球員就係好似可能西班牙國籍啊，或者係其他球員國籍都好啦。其實如果要佢哋當係一個正式嘅青訓國本土球員，唔該，因為佢哋移民曬過嚟呢一度， 如果不是技術的話就不要當了，因為這件事就很影響 到球員的。因為 我沒有歸屬感，你就算去到技術當中你都是只是掛住你自己本身的國家一樣。 咁似乎講咗咁多關於英超嘅問題啦，我哋都可以睇翻國家隊依家嘅近況喎，點樣反應喎？ 係啦，去一去第一張相睇下啦，我哋。咁其實咧，咁嗰個英格蘭國家隊嗰個情況，咁大家可能都係覺得有啲失望啦，可能就係啲，尤其是我見到呢個咁嘅陣容當中係有啲失望。咁啊，雖然話後屘揀咗啲即係啱啱初度入選嘅，好似馬神啦，同埋哈利簡尼之外啦，咁但係其實大部分都是一些大會所有的球員，但是不乏一些的是啱啱叫做踢得翻出嚟嗰啲啦。點解？所以我覺得見到即係基爾和格基比斯和科特呢啲係即係唐新呢都比較失望都係。 所以我就諗緊，其實今次嘅入選係咪叫做某程度上叫做以戰養戰，俾一啲啱啱傷要或者冇乜狀態嘅球員出嚟當練一練？因為嚟緊你話英超都去到差唔多尾段，好多球會可能爭前四。反正而家呢啲球員，你話和科特嗰啲本身喺球會都冇乜機會踢㗎啦，暫時。 即係啱啱。咁都不如出嚟練下， 我覺得初操 成都係睇個名單嗰度啦，不難得啦，就大家都唔係好知點解嘅。隔年就以前話要最有世界盃經驗啦，咁啊， 唔係佢冇乜人可以選，因為阿科士打又 科士打係 收裂啦嘛。 咁啊，不難，但嗰個咧本身係 U 廿一隊嘅，咁啊咁啱即係承住啦傷廢啦，咁啊梗係咁啱一個收曬裂，一個就都要養傷幾個星期啦。咁啊，不難得就喺 U 廿一度升翻上嚟啊。其實有啲無獨有偶咧，佢第一次代表國家隊咧就係對意大利，所以我都諗緊佢會唔會由第二次國家隊都係再代表國家隊。 而家講一講傑比斯嘅情況啦，咁啊傑比斯其實最近都係正選個地位都唔係好穩健， 其實已經都失去咗噶啦，都已經冇咗噶啦。但又唔明嗰個定義，開頭揀阿蘇爾，又揀基比斯。我都已經拗曬頭，喂，大佬， 拜恩斯啊， 拜恩斯嚟講，你有個正選踢，我都覺得仲還可以接受到。但係你基比斯同蘇爾已經都唔係正選嗰類嚟㗎啦，你擺喺度做乜鬼嘢？你擺喺度即係託費啦。 喺國家隊嘅，但係蘇爾就即係因傷退出啦。咁啊，但係蘇爾其實今季嘅表現都係非常差。 其實佢冇乜表現，因為冇乜機會出場。 同埋雲居爾都批評過佢，佢體能上係唔適應到90分鐘，所以其實都已經係俾咗一個警告佢。但係有佢入選嘅名單當中。我都幾有質 疑。丹尼路斯就是補選的，咁就代替了羅蘇爾啦。咁啊，啲人就話因為丹尼路斯原來就牙買加國籍嘅，牙買加。咁所以今次補選翻佢啦，係有少少想話，cap 住你先，即係等你唔好以後咁多咁多扭計先。跟住中場方面啦，亦都喂，其實嗱，你講翻頭先講閘位嘅中堅都唔係好穩陣嘅。你諗下嗱，我史摩靈近排係有少少 OK 嘅，老實講，但係加利卡爾大家嘅狀態。大家你啊，球證 Tony 都知道的情況是怎樣， 即係加利卡爾，其實我不知道他即係佢一定不會是一個帶起條防線的一個球員嚟㗎啦。我想咧，祖克特嗌會多過加利卡爾，始終他都是一個比較沉實啲嘅球員。同埋就係大家看到佢呢幾場波咧，其實他有少少即係。力不從心的感覺， 或者對卡爾那個有少少，即係可能我有少少保留，唔係話對佢，即係有少變，即係幫佢補翻，就係話其實佢喺世界盃到而家咁耐咧，你有見到幾多一程搶休息，或者可能嗰個世界盃個影響情況下係比佢相當中嚴重，因為你要環顧翻車路士嗰個陣容當中，蘇馬其實有幾可。幫到卡爾就即係調位可以俾佢投咧，其實都冇乜嘅，即係可能喺杯賽上或者一啲唔太重要嘅情況下咧，就俾佢踢啦。咁環觀上佢咁樣踢落去咧，其實等於係害緊佢自己。咁但係冇辦法，摩連奴都揾唔到一個可以頂到佢嘅位置嘅人啦，或者喺其他位置頂唔到嘅情況下，咁唯有焗住用卡希爾啦。咁史摩靈啦，咁其實喺國家隊踢得好過喺球會，只要基本上咧。球會不讓他踢右閘，全部應該絕對沒事發生。我想 正選應該很大機會是積機加踏加爾， 相信都會是的。還有我想都是學神應該要再想想積機卡這個位置，應該要過埋呢個歐國杯之後，應該就睇下係史摩靈上位定係菲爾宗斯上位啦。 咁除咗中堅嘅位置之外，中場中啦。 唔係，同埋其實我覺得學神其實呢場即係呢幾場波，試陣 的味道大一點。其實你講左閘其實沒有一個點，其實名單上其實巴恩斯今屆都其實 都一般般， 反而他今次補選路斯又有少許驚喜，因為其實路斯一直都是講緊話係可以俾機會他去嘅，但係又我又好唔明點解學神硬係都唔揀路斯，係要揀阿蘇爾，係都要揀基比斯呢兩個，即係呢啲係真係好奇怪嘅。 貝齊恩特啦，亦都係 啊，萬貝齊恩特係啦，呢個都 我覺得佢係就住型即係未來個嘅歐國杯嚟，即係試下嘅左閘應該定位係邊個？ 其實我都覺得歐國杯外圍賽啦，相對地佢哋個對手係比較弱少少嘅，即係睇住聖馬力學啊、 立陶宛啊 咁啊實力啲啊叫瑞士啦， 係啦即係試陣個嗰個空間都喺度， 同埋佢今次你睇翻陣容嚟講都其實。大部分都是而家爭緊前四英超嗰度咧，好激烈噶嘛！好多傳媒都講緊話嚟緊邊個可能踢完一場，下場又會唞啦，話但係好話斯達靈嗰啲又會唞啊嘛！咁所以嚟緊，我覺得其實佢選人可能即係你覺得重疊咗幾個位置，嚟緊下一場都可能會唔出都唔定。 佢話集，你哋話集位得人驚啫。咁一啲我係之前喺討論區啦，就講話中場中就係最令人擔心喎。 呢樣真係勾曬頭，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卡瑞克都有一段時間冇入選，呢一刻佢又翻選，佢定義係在呢個。 冇咗謝拉特同林柏特，要用翻卡維克。 咁唔係啊，你但係諗下，就算有佢兩個入選嘅時候，卡維克已經過咗一段時間係冇入選，同埋開始你要諗下，軒達神同迪夫都開始慢慢上位嘅時候，有需要再擺卡維克入去咩？係咪先？即係仲要諗下，仲有一個位置係有詹士米蘭，咁其實都可以三個可以輪住踢，絕對冇影響到嗰啲問題。 其實所以如果學神係為未來而試陣，我其實卡維克入選都係你。幾令人拗頭呢件事，因為其實卡瑞克嘅歲數嘅年紀都唔輕嘅，即係 而家三十四啊。 其實如果退嘅話，其實差都差唔多。係 啦，咁同埋好在佢話後屘入翻馬神啦，呢個有少少驚喜之外，因為的確熱刺最近馬神都喺熱刺又打得幾好嘅，咁呢個可以俾佢試下入選都冇嘅。同埋你諗下，仲要計緊傷咗嘅韋舒亞咧，咁其實嗰個中場線已經都開始好豐富啦。咁啊，兩翼方面咧，和確特相遇啱啱再入選咧，其實唐新都呢樣樣，因為唐新就係嗰個個人嘅踢法就令到佢即係經常喺基本上喺國家隊係有啲受制，但係當然喺轉Plan B 或者叫單打獨鬥當中，佢呢一樣嘢可以做一樣嘢。咁但係和確特傷完之後，你一再傷咗，你點解雲家會插到佢趴喺度啊？嗱呢樣嘢 係，所以我諗嚟緊你話今次呢個陣容嚟講就。叫做俾人最大驚喜咧，就係哈利簡尼入選咗，睇下嚟緊會唔會喺個前鋒上面帶嚟啲衝擊咧？唔一定下下都要靠朗尼或者韋碧克兩個，即係又唔係十分之穩健嘅前鋒啦。 咁啊係啦，同埋即係有少少失望，就柯士甸冇入選呢、這個都係爭啲呢個。都係、這個、其實你都講得可以試陣，但係你唔揀多少少前鋒嘅選擇， 其實咁多個位都係爭前鋒嗰個深度係最犀最布希諾啦，又係啦，恩格斯啦，佢兩都係同埋頭先啱講嘅柯士甸 咁啊，貝希諾同埋。恩格斯就去咗 U21 踢捷克同埋 U21 嘅德国国家队啦，咁嗰度就因为抽调咗佢啦。 系啦，咁啊讲完英格兰之后，你不如去广告啦，唞一唞，阵间翻嚟再讲埋其他嘅国家队嘅阵容啦。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第二節的熱血大球場啦，咁啊頭先講完英格蘭啦，咁啊而家講埋其他國家的一啲最新嘅形勢啦或者情況啦，咁啊先講一講啱啱就睇完呢個法國對巴西嘅友誼賽啦，其實啱啱喺賽前咧有唔少球員大家都好熟悉嘅面孔啦，啲即係叫名宿啊前球員已經又攞獎啦，咁到底係咩情況呢？咁其實就係講緊賽前落班一個有五個球員啦攞咗一個百夫長嘅一個紀念品啊，一啲班授嗰啲獎項嘅一個儀式啦，咁就有邊幾位球員？ 員咧，就係法國嘅一啲，我相信大家都好中意噶啦。譬如亨利咧，代表過法國隊123次啦，咁啊迪西里代表過116次嘅，咁另外斯丹108次啦，維拉107次，同埋迪金斯代表過103次嘅為法國國家隊啦。咁國家隊就為咗即係叫做表揚佢哋啊，為國家隊嘅貢獻咧，所以就頒咗一個叫做紀念品啦，即係叫做即係表揚佢哋，覺得佢哋係當其時啦。你話法國過去叫黃金一二代嘅話，就係九幾年啊，98年啊嗰時攞冠軍嗰一扎球員係呢啲球員。 第一代就係帕天尼嗰代啦，係 啦，嗰陣時真係耐，真係太長遠啦，呢個就。咁今次就有一個冇出現到嘅杜林啦，代表國家隊142次就 呢個最多 就嚟唔到，但佢就嚟緊去到遲啲7月嘅時候有預賽就會補翻翻嘅。咁其實今次呢度即係叫做呢一扎球員啦，唔少球員都已經係而家可能講緊波啊，教緊波啊咁噶啦，即係亨利又教緊去咗講下波啊，又幫下阿仙奴手啦。而家嚟緊有冇機會坐正咧教練嘅話？ 真係唔知啊！你話，但係呢五個就真係最記印象深刻啦，即係九八世界盃都係功臣啦，叫做。咁決賽就係3-0啊，大炒巴西，嗰到起都發覺啊，賭神1999咁，但係老實講，咁佢哋即係對國家隊嘅貢獻係好良多，自己當然喺球員生涯都各有各嘅即係亮點啦。咁3-0贏巴西，我相信大家依家都仲哇覺得係一場經典賽事。咁呢場賽事頒獎俾佢，原來就係法國對巴西，亦都係。一場友誼賽啦，重量級友誼賽啦，今個禮拜嚟講，咁最嬲尾個比數就係 調 翻轉喎嚇， 輸翻轉頭， 法國就以1-3大敗俾呢個巴西嘅， 都唔算大敗嘅，輸少少啦。但係呢個形勢上，我覺得兩隊其實差唔多嘅。咁我哋先講一講，大家俾大家睇睇個陣容啦。今次入選嘅名單，而法國隊咧有幅圖俾大家睇睇嘅。咁先有法國隊，係啦。 當然啦，金將當中洛利斯就咁啱就傷咗啦，咁江斯迪啦就可以提到咗呢個三號門將位置當中啦。咁其實咧就有啲特別之處咧，蘇馬咧第一次入選國家隊啦，咁 新迪犀利， 但係兩樣都唔同嘅一樣嘢啦，感覺即係可能個位置上嗱，江斯 唔 係即係唔係可能係嗱，因為咁樣嘅。馬賽時期同喺車路士時期迪西係打後防中堅嘅，但係 AC 米蘭嘅時期咧就係打防中，即係可能呢一個咧有咁嘅差別情況下會講話新迪西利 贏。即係因為蘇馬有兩個位都 係，就因為兩個有人有兩個位，相信都係會咁樣有。 但係尋晚就我都以為佢會用多啲新人嘅，咁點知兩集都係用翻艾夫拿同埋沙格拿啦。咁中堅方面，尋晚就係華拉尼搭住沙高噶，咁就係一個即係新老結合嘅後防線。 二老大新啦， 二老大新啊，咁。大家之前睇到摩納哥嗰個卻沙華就冇入到選， 冇啊呢、這個 咁中場方面就係、是、都係驚喜嘅，就反而我覺得最驚喜嘅反而係呢個費亞啦，費基亞啦。咁呢一個 里昂中場 啦，今季成績好好嘅，就有10個入球11個助攻啦。咁搭住前面亦都有呢個新人嘅賴加石迪啦。咁呢兩個今季係喺里昂非常搶眼嘅啦。咁而今次普巴因為長傷啦。替選了這個甘道比亞摩納哥的高大中場，咁就防中算是頂翻位，但琴日又係冇出場嘅。琴日個中場就是馬杜迪啦、斯素高啦，同埋舒埃達連嘅。咁甘道比亞就後備上陣啦。咁費基亦都係後備上陣，所以賴卡石迪咧，大家都係好依家歐洲球員最矚目嘅前鋒啊！今屆聯賽26場23個波，咁 反而冇得上， 反而你出場都 冇。咁當然佢啦，你要喺度環顧翻你前面第一個。頭號人物賓斯嘛，後面一個基奧特，你蘭卡石迪 要 即係兩個都係當 fit 時期啦。你蘭卡石迪係都係 fit 嘅，但係問題論資歷嚟講咧，又真係爭咁決啦。咁只可以話，即係除非前面嗰兩個有啲咩頭暈身領啦，唔係蘭卡石迪都係只可以話坐喺度。做第三後備或者等機會上咧， 但係你話而家睇翻呢個名單咧，我覺得硬係差啲嘢咧。你覺唔覺得真係冇乜名氣，冇乜星光啊？如果你對比頭先攞獎嗰幾個，你話斯丹、亨利一擺出嚟，迪西利啊，個個都獨當一面啊。而家擺出嚟就係我覺得你話最冇名單嘅普巴，佢就最有名氣啦，即係真係最硬淨嗰個。其他都差啲。 以前嗰種踢法唔一樣啦，以前嗰種就係話可以一個人，因為有一班人就圍住一個人踢嘅，而家就變咗係。 一班人就踢晒成队波咁样啦，嗰个情况就争好远，即系冇咗我哋以前讲嘅十号仔位置。 最主要系个原因就系你睇翻转头觉得佢升啫，咁可能 唔系啊？你拣你依度系咪呢九个？你当中从你拣一个， 我觉得好啊，唔俾上司马冇咩大佬， 即系马睇住佢嗰下两三马， 咁啊系成。 或者嗰句啦，或者我哋所讲嘅升味就系话，或者系有一啲叫做踢法好优雅嗰类啦，咁啊，所以话人哋觉得踢落去有似佢系特别啲唔同啲，咁但系而家。而家个中足球踢法就唔容许再有呢一种踢法，所以就变咗系踢得好整体嘅。 其实喺呢个中场度，其实实干型嘅中场比较多啲嘅，即系谂下冈努比亚啦、苏亚达连啦、马杜迪啦、斯素高啦，呢啲全部都系 王杰都系，甚至乎后 边即系都比较好似即系偏向迪根斯嗰类头脑嘅人嚟嘅。即系其实拿斯利冇入选，其实我觉得系。即係 應該嘅啦， 應該嘅啦。 依家已經不和咗啦，同佢領隊。 唔係佢已經，佢依家基本上同法國都係不和噶啦。自從嗰次之後，已經 反而華保拿會係即係 有啲意外啦， 比較。我觉得呢个阵度算是比较脚法比较优雅啲一个中场， 因为华普拿都算是一个逆风，其实都算是一个几矮小，有啲似古利嗰类嗰类矮小前锋当中。但当然啦，佢已经远飘，已经远离咗嘅主流球队当中啦。今次再入选当中咧，其实都令人意外，毕竟佢都喺俄超嘅。大南部 嘅咯，應該係費基亞可能有機會頂咗佢 呢三 名位啦。基三名喺左翼啦，咁樣應該會係咁踢法。咁可以亦都睇下另一隊國家隊話。 係啦， 我哋下一隊國家隊 就係去翻德國啦。咁 可以去。 咁啊，德國啦，睇主場就對住澳洲啦。咁其實咧表現都係一般啦， 非常令人失望啊。其實 或者 好失望， 或者叫做喺嗰個世界盃後嘅轉型上有啲改變係一定要有嘅，陣痛一定有嘅。但係話你係咪即係每一隊嘅世界盃都必須有呢樣？即係就算你講翻世界盃嘅法國啦，嗰陣時2002法國啦、西班牙都會有啦，甚至乎意大利都曾經都有呢事發生嘅、嗯。所以 呢次就其實2011年就試過友誼賽啦，德國。亦都系2-1輸過俾澳洲啊！咁今次2-2打和，系咪有進步咧？咁我就即係見咁啊，呢場波就好多人都話：唉，四人防線成，其實唔係啊！咁樣睇翻德國官方嘅網站啦，同埋 Kicker 啦，就話係其實真真正正係擺咗個3-5-2嘅陣式嘅。咁三人防線。點解會咁做呢？有兩個原因嘅，咁就第一啦，拜仁慕尼黑亦都有呢、這、一個有 三人防線 嘅經驗啦。咁 同埋今季德國球隊都幾回復翻三人後防線嘅種踢法啦。 咁、好似小卡靈士都係啦，拜仁慕尼黑亦都咁但係拜仁慕尼黑嗰個唔同就係拜仁慕尼黑球會啦，三人防線隨時可以轉做四人防線，四人防線亦都可以在比賽入面轉做三人防線，因為佢一個阿拿巴和一個沙比亞隆索在比賽入面隨時騰翻嚟踢個三人防線。咁但係呢一種咁流動嘅踢法係需要好講默契啦。咁喺國家隊咁短嘅時間操練咧，我覺得未培養到個默契住係好正常，同埋都係世界盃之後先開始第一次打一個三人防線，就係對直布羅陀，咁就係真係其實冇乜機會試啦。咁今次真係試一個三人防線，就睇到個問題喺邊，係好冇默契嘅。咁一不嬲都話德國依家閘位嗰度個問題啦，兩邊閘啦，左手邊阿格圖，我覺得下半場係 OK 嘅，亦都係一個今場波嘅亮點嚟嘅左閘，但右邊的右翼位3-2的右邊翼位就用了比亞拉比， 這個強攻於守的球員 是真的絕對是攻防於守。其實你叫他踢翼鋒的話，他今天他在利華踢到 fit 到流油的，那歐聯也有好的表現，但是你叫他踢右翼位呢，就見了長期呢就梅斯達菲就去右手邊，但梅斯達菲今年在華倫西亞踢得好的位置是中堅嘛，大家覺得他今季搶眼不是他踢右閘、而巴斯杜巴亦都是兩年幾後翻翻嚟國家隊，咁啊，亦都係狀態同埋個默契，亦都係一個問題。三人防線， 我估佢哋又係即係你話巴斯杜巴同埋梅斯達菲，可能真係唔夾嗰啲身邊球員咯。我覺得特別你話打三後衞咧，其實係好需要同全部人默契相當重要。如果你話夾唔啱咧，你見到啱啱場波就係、其實兩個不斷失位嘅，即係變咗上又唔係落又唔係。當然你話打中堅可以三個，但係其實最好就係頭先你講嗰種就係、如果防中可以落翻嚟填翻個位咧，係最 fit。 艾拿巴呢啲係冇得頂啦。 即係其實你呢場波。你見到澳洲咧，其實佢打啲長傳急攻嘅踢法咧，你見到其實後衞迪斯啊、巴斯杜巴嗰三個中堅咧，其實咧佢哋 個配合默契差很遠， 漏頂漏 頂的情況是很多很多。你見到其實第一球正正就是阿巴斯圖巴啦，冇反應啦，咁後面希陀又跟住你冇反應喎，嗰陣時已經為時已晚。 我其實又唔怪唔到希陀，因為希陀咧嗰呢場波咧，佢踢一個左翼左翼位置咧，攻又係佢手入，我見佢攻嗰陣時 overlap 得好緊要嘅，咁就某時候想追翻翻嚟啦，嗰個波咧，佢我諗佢都諗唔到之前嗰兩個中堅係會漏頂啊，咁所以連巴斯圖巴漏頂埋。真係冇辦法，要佢走埋先。 其實三中堅咧就好需要嘅後防係有一個人去控場嘅。咁我哋拜仁嘅話，你可以有紐亞去學場啦。但係你如果真係翻到呢三個中堅，梅斯達菲、不斯杜巴、保定。你仲要今場出個龍門係薛拿，其實你根本上係冇咗個大佬位，中心位冇咗，所以今場波德國嘅後防好亂嘅，紀律性冇曬。 當然嗰句啦，但係而家開始啱啱轉打三防線當中啦，咁嗰個默契係需要一定嘅去講啦。但係當然嗰句啦，你而家見到梅斯達菲都叫做係打開442嗰個中間或者係 踢得好嘅， 即係不斯杜巴咧，其實只係因為你太耐冇入選啦。咁當然嗰句咧，同國家隊個球員，即係可能同霍維迪斯啊，甚至乎謝奧美保定呢啲，甚至侯姆斯後期都係好少去夾到嘅，同埋一出。出場就要試一個三中堅陣式，不是話佢唔得，只不過係當然嗰句冇一如果三個當中中堅唔去互相提搶補位嘅話，其實呢個做法係十分之危險嘅。呢個係 同埋阿叻，你覺唔覺得咧？其實就今場波德國嘅中前場嗰度，其實咧你話。好像上半場組織好像你基地拉比了幾個靚波，但是其實相對於奧斯爾甚至 古沙 即係嗰扎球員，其實那個配合不算太流暢嘅，相比起14世界盃嗰陣時候，你見到其實即係雖然啦，基地拉傳咗個靚波俾阿國斯入萊斯入咗球，但係咧其實你見到奧斯爾嘅參與相對較少， 係相對較少。其實奧斯爾我都。因為某時候我同你一起睇嘅，咁我最嬲尾個廿分鐘我都係咁嘈啊，仲唔換佢走啊？點知最嬲尾又 做 埋隊長， 拆曬樓，突然間啲拆曬樓，我睇到。 咁其實都當然啦，小豬啊呢啲係隊長啊，卻奧斯啊，湯馬士梅拿呢啲就今場嘅備戰啦。咁就但係跟道簡啊，今場波係正選嘅，亦都係同巴斯杜巴一樣闊別咗國家隊都超過一年嘅時間啦。咁亦都今場波就中規中矩啦，老實講。咁但係正常時間我諗仲有卡拉馬基迪拉啊，咁都未必真係出到跟道簡。另一個亮點係萊斯踢中鋒啦，即係最前點。咁我又覺得你就話係古沙係最前點嘅，咁其實我覺得兩個都交換啦。咁搶點方面，其實成日都話誒德國前鋒出邊個啊？咁係咪湯馬士梅拿？又冇高魯斯啊？咁你唔好成日話前鋒唔前鋒，前鋒一個名嚟嘅啫。咁你睇下帶到咩俾個球隊先係最緊要。咁我覺得以萊斯嗰個衝刺力啦、速度啦、個人嗰個揾到食嘅能力，同埋高超級精湛嘅射術啦，咁佢踢前鋒今場睇到啦都冇問題。有一個如果大家上半場有一個炸弧波啦，亦都係搶點啦。其實兩個入球都係搶點，睇到佢喺最前嗰個把握力都係冇問題。其實大家印象深刻嘅，其實佢喺進加柏的時候一個雙箭頭佢才是最前點，大家以為漢基是中鋒，但其實他才是踢最前的，漢基反而會移後啲做波。 我反而覺得即係呢一類球員，萊斯呢啲咧，佢而家叫做一般嚟講啦，多數踢邊少少或者係側邊中場位置啦，但其實踢翻前面咧，佢哋係會可以成日不斷喺前中係咁引身走咧，其實反而後衞跟唔到佢哋，但而家走出嚟又快喎，嗰種搶點就入波。 大家唔好唔記得亨利同阿佩斯都係咁樣。 即係呢種轉型，我覺得其實係最得人驚。 其實同埋德國，其實都呢幾年你話冇好嘅中鋒咩？其實係路維自己唔揀入去，其實都大家都知咩事。你諗下傑斯靈、高美斯啲，佢都唔會揀入去。其實 依家亞歷山大美亞啦，依家神射手。 其實你話高魯斯當年入選，其實係我覺得純粹係一個即係我覺得純粹係一個路維要向大家交代一件事嘅啫。其實同埋加上高魯斯一個感傳能嘅人，其實佢都唔係一個支點中鋒喺前面度做牽扯，其實佢都係自己攞波去帶嘅人。 咁所以依家嘅 Plan B 後備上陣嘅前鋒就會係麥斯高斯啦。咁而真正嘅主等中鋒唔係冇，咁馬里奧高美斯就傷啦，拿索加就傷啦。拿索加就係上年其實入選過，因為上年就好 fit 啊，踢廿場聯賽入13。 咗。咁今年德國聯賽嘅神射手啦，就係麥斯美亞啦，就係冇入選啦。而另一個荷西魯啦，漢諾威嘅前鋒啦，就係以前皇馬嘅球員，但其實喺德國出世嘅，亦都係冇入選。咁而大家都好留意嘅大飛沙基啦，就會係 U20 嘅。咁而 U21 啦，亦都係有一扎球員係今次冇入，大家就好留意到安尼簡啊，就會幫 U21 踢埋今下嘅歐洲加杯，先至應該會係會被考慮入上一隊。荷蘭德啊、蘭奴啊，全部都係噶啦。咁呢個就係德國嘅情況啦。咁可以睇一睇你一隊波噶啦，我哋都 咁去下一隊啦，咁去下一張相啦。 咁啊，荷蘭啦呢一張相啦，呢一張陣容當中啦，睇嚟都係有一啲提拔嘅新秀啦，或者係曾經入選過新秀當中啦。咁佢積祖威廉士啦，曾經係代表過歐洲國家杯上陣啦，但喺世界盃落選咗嘅。咁啊，巴斯圖斯特啦，咁啊，大家都係眾望所歸，就係可以再入選到國家隊咧，第一次就咁啊。仲有啲新嘅球員啦，咁啊，普美斯啦、拉辛曾經入選過拉辛加啦。咁啊，當然有一啲好即係曾經都見過出現嘅。咁啊，除咗史尼達莊啦、艾費利都可以喺入翻上國家隊當中嘅。 咁啊，其實咧就荷蘭自從阿希丁克執教之後，其實就好。即係佢想將阿雲高爾成個模式咧改變咧，其實咧顯得太過急進嘅情況底下咧，依家令到咧其實連荷蘭喺歐洲國家杯外圍賽都係唔穩陣嘅依家。即係但係就我諗咧，佢而家都係依靠翻世界盃嗰扎球員咧，其實係幫佢穩定翻嗰個戰績先。而家我諗佢同荷蘭足總傾完之後咧，其實最緊要就係歐洲國家杯出線到先。你唔好即係你而家已經由三二夾硬變翻踢四人防線，已經令到荷蘭咧亂咗一亂噶啦。你見到我記得上次睇荷蘭國家隊嗰陣時，佢哋其實係各自為之。完全冇默契，完全冇一個組織性。相比起世界盃嗰陣時，大家俾人睇探話可能分組賽出局啊，佢哋嗰個情況係更加混亂嘅依家。所以其實我自己諗咧，如果你要試嘅，近排最 fit 嘅當然係亨特拿啦，喺皇馬身上入咗兩球波，甚至其實你阿杜斯特都係相當之勇鋭嘅，依家喺德甲賽場裏邊。咁所以其實依靠住史尼達啊、迪古斯文啊呢扎球員咧。輸送一定是夠的，咁啊睇下希丁克喺呢兩場歐國杯外圍賽佢點樣取勝。 我反而覺得而家今次呢個入選陣容啦，有一樣新鮮感俾大家睇到，就係你可以試一試呢個荷蘭隊冇咗洛賓、冇咗雲貝斯之後，到底個變化係邊？如果你話過往喺度嘅洛賓喺度嘅，你冇理由唔俾波俾佢㗎。而家冇咗，反而你話有傷有成嘅唔出啦，反而呢個新鮮，我覺得新鮮感喺度嘅，俾迪比試一試咧，或者亨特拿咁我覺得係 fit 到漏， 真係你話嚟緊下年，如果真係轉會去第二啲大球會，幾多錢咧？ 全計話曼聯喎， 我覺得2000萬都唔太低啊！真係， 真係低， 真係低。 咁啊，呢個就要睇佢嗰個表現點樣啦。咁啊。去得就荷蘭，就不如找埋佢之前同組嘅西班牙啦。 世界盃同組啊， 係啦。咁啊，西班牙當中啦，咁啊門將方面都冇乜點樣特別啦，唯獨啊阿森祖啦呢一名咧，曾經講過話新希望當中啦，經過多次嘅受傷，今次喺維拉利爾坐正咧，咁啊入選到第一次國家隊啦。咁啊仲有啦，馬拉加嘅祖安米咧，咁呢個前鋒啦都係入選咗國家隊當中嘅，同埋維杜魯啦呢個西維爾嘅中場好手啦。咁啊唯獨咧，我對卡斯亞斯入選真有啲。几拗头，即系呢排哈洛德咁紧要，依然都仲可以入选到国家队，仲要俾佢打右门将，呢啲真系攞去打靶。 即系都系时候俾迪基亚上下位啦。其实即系卡斯拿斯，即系你要攞佢攞晒啦，系咪先？应该退位落让贤啦，你唔系谂住打多四年，等阿迪基亚等喺度等多四年啦，系咪先？同埋就迪亚古哥斯达就。再因為即係之前對住侯城嗰場比賽受傷啦，咁啊經過軍醫兩隊軍醫咁啊商討過之後咧，咁迪亞高哥斯達就決定係退選嘅，咁啊選翻即係另外一個前鋒祖安米就代替佢啦，咁啊大致上就其實我自己見到就西班牙嘅中場線其實開始換緊血㗎啦，咁啊恩尼斯特雖然繼續有入選，但係你見到部分新血咧，尤其是阿馬里奧蘇亞雷斯啊、高基啊、伊斯高開始穩定入到呢、這個。西班牙國家隊的即係中場線，咁最少入到25人先啦，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淨係皇馬、巴塞嗰扎球員壟斷咗呢一個嘅西班牙國家隊陣容先啦。首先而家。 如果你講前鋒嚟講咧，本身你話祖阿美就取代咗哥斯達嘅位置啦。我本來仲有另一個心水嘅，我諗緊會唔會入揀華人西亞嘅艾卡斯入去。 我都以為艾卡斯派高艾卡斯， 近排嘅嬌帥狀態好翻，即係近排近兩輪都有波入嘅。咁但係可能我諗其實又係少少市陣啦，即係除咗你話帕杜又唔係一個正前鋒啦，莫拉達叫似正常啲嘅。咁但係嚟緊除咗佢之外，唔通你揀翻維拿咩？而家有傳話咁揾維拉啊？ 唔係啦啩？ 唔係就話因為佢差好似差三場就會代表國家隊一百次啦，就幫佢拆埋個數據，啱啱攞埋一百場。咁但係咁啊，維拿自己喺美國喺咩之前都踢得幾順， 老鳳咁啊。咁但係你 反而後衞就多，反而後衞驚喜就唔算好多嘅。不過即係其實碧基沙咗拉莫斯入選都唔為奇嘅啦。反而桑法蘭，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同卡瓦查可以。比一下， 或者咁講啦，如果講嗰個防守性強啲嘅話咧，祖安法蘭就會比卡華查就穩陣多啲嘅。咁如果你一個進攻強弱嘅意欲強嘅話，卡華查一個很好好嘅選擇啦。咁其實啦，咁觀乎喺個其實西班牙最高觀乎喺個中場上方面啦。咁嗱，恩尼斯特就會開始慢慢退位落嚟，成為一個 Plan B 嘅球員啦。咁但係問題係，怎樣去融合到當中嗰、那個即係再換當中嗰個陣咧，就要好睇下。只是教練怎樣去怎樣配搭下去， 其實就西班牙現在你一定要盡早換曬，我自己覺得一定要盡早換曬那些攞個歐國杯攞個世界杯的那些球員，因為始終他們的戰意呢現在明顯沒有那班後起之秀那麼強、你見到其實他在歐國杯外圍賽會輸給斯洛伐克，其實你們見到呢，其實那場球是時候迪布斯都覺得了，世界盃陣痛完之後跟住又輸給斯洛伐克是要變了。咁你而家見到咁多新血入咗嚟嗰陣時候，其實部分恩尼斯嗰啲右邊後備甚至就可以開始退出呢個國家隊嘅啦，應該要。咁即係西班牙國家隊有冇補充咧？ 我頭先諗緊西班牙而家目前嚟講，你話嗰、那個陣容嘅核心放邊度呢？以往就可能話。以往就可能話巴塞皇馬，而家可能就分曬三隊啦。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嘅方向，頭先大家提過啦。咁啊，嚟緊睇下會唔會更加多唔同嘅發展嗰個風格喺度啦。 係啦，咁啊嗱，咁啊退埋一張嘅意大利啦。咁既然都講到曬啦，咁啊，因為頭先時間關係，我又揭露咗啲，咁我就咁噏出嚟啦。咁啊，其實門咁啊入選方面啦，門將係保方馬治迪斯利古啦。咁啊後衞方面啦，達米安啦、蘭魯基亞、基亞連尼、巴沙利、莫拉提啦、安東尼尼、帕斯哥同埋邦魯斯。中場方面啦，華拉提啦、帕羅路啦、馬哲斯奧啦、簡達華、比圖拉斯。咁啊，新入選嘅當中咧，有華達費奧利啦、華斯同埋呢個阿根廷裔嘅華斯基斯啦。咁啊，森多利亞蘇利安奴啦，同埋費倫羅斯都有入選嘅，羅馬嘅費倫羅斯啊。前鋒線方面啦，阿力啊最中意嘅莎莎啦，都有入選當中啦。咁啊，因為多蒙特嘅音樂利比都有啦。咁啊，森多利亞嘅艾達呢個巴西嘅中場咧，都係入選咗國家隊當中啊。咁啊，仲有啊比利啦，咁啊加比亞丁尼啦，同埋艾利奧斯斯嘅。咁啊，意大利方中方面啦，咁可能最令人期待就話華迪費奧利啦，呢個球員就話係踢一個，即係喺個場中咧，其實踢一個比較似派路嘅位置啦。咁喺乾地當中咧，派路穩佔一個心中目標。咁可能 都有留意嗰個前鋒線咧。你沙沙我不嬲中意，但係近呢六場聯賽已經冇入波啦。咁而更加柏利啦，話大佬連好似一月頭之後就12月21日嗰場聯賽之後就已經一路冇入過波噶啦。到聯喺聯賽入邊冇入過波啊！ 即係差唔多而家三個月啦喎， 三個幾月冇。 或者有時去到一啲 比利更加係哇！最新個新聞係話 全季都曳啊，我覺得 全季都曳。依家話喺多蒙特嗰度已經賣緊樓。層樓已經放緊，哇！7000呎嘅大屋放1800萬港紙， 哇！我哋有冇人有錢啊？一人夾錢買過去嗰度住啦、啊！我哋 咁意大利，你見到其實佢而家嘅選兵政策，佢都唔諗咁多噶啦，為咗即係盡快可以重新振作啦，佢都開始選一啲入籍球員啦。咁啊，見到啊，即係譬如華斯基斯啊、艾達啊呢啲球員咧，都係一啲被入籍嘅球員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進一步帶意大利咧？ 仲有少少咁講啦，其實泰維奧斯咁樣講法咧，就話歡迎入籍嘅球員入選啦。但其實變相又再一次扼殺咗本土球員嗰個能力啦。已經意大利嘅球會已經都扼殺緊自己嘅球員青訓球員。如果再入選埋一啲嘅青訓球員咧，即係優先入籍嘅球員當中咧，意大利嘅球員空間會唔會再少？即係好似華拉提嗰啲，唔通我真係要出去搏咩？係咪先？ 好啦，咁畫面可以翻翻嚟先啦。 咁我同大家讲咗咁多队唔同国家队嘅入选名单啦，咁啊嚟紧可能过咗呢个 weekend 啦，过咗一啲嘅友谊赛啦，或者系一啲嘅欧国杯嘅呢个比赛之后，亦都会同大家分析翻啦，礼拜一同礼拜二啦，咁啊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OK 啦，拜拜。